喂，大家好，今日咧系一个特别嘅日子，咁啊四月三十号录嘅，咁啊会早少少出噶啦，五月一号咧就会出播俾大家听噶啦，劳动节，咁啊今日咧其实就其实今日同听日都放假嘅，咁啊所以咧我哋提早一日录，咁咧就就翻大家节目主持啲时间啦吓，咁啊今日有我。跟住啊， 大肥、 大肥、 刁拔， 咁今晚咧，点解我哋今日录咧？因为原因就系夜晚我哋要去赴宴啊，就去参加呢个咧由大 N 主导嘅一个聚会。 系啦， 咁啊由于系啦，由于咧我哋其实都 冇问啦， 都冇谂住搞得咁问嘅，因为佢又开咗口又话要搞，咁个个网友捉住一点又话要搞咁样吓，咁啊顺应民情啦，照搞啦，咁啊人数都唔想，其实真系唔想太多。 三围啊嘛， 吓有三围啊， 又嚟 搞啊，系三围咯，其实截咗好多噶啦， 吓 截咗好多人， 截咗好多噶啦，咪因为三围咧又系好多倾唔到偈，因为我最怕咧，其实啲人嚟啊柴娃娃食一餐饭，跟住就走啦咁样， 都近嘅三围。 咁啊，算啦，起码都倾到偈嘅三围就，即系你话再多都好难搞噶啦。咁啊，呢几日咧，嗱，啱啱大肥我都听完佢出嘅节目啦，就讲嗰个陈美玲啊，就做教育局长呢单新闻。嗱，呢单嘢咧，当时网友好似27号嚟噶，网友咧就喺嗰个我哋嗰啲讨论区嗰度咧就贴咗一段新闻。我第一时间就话咧，有冇搞捻错啊？你输入内容农场，我争啲想驳救佢。跟住咧下低嗰条友咧就回应啦，就有好多人回应啦。佢就哇唔系，立场新闻都转咗，我话屌你咁啊立场内容新闻啦， 系啦，冇错， 屌你老咩，你直情系内容农场，你唔系立场。 我好似我做节目有提嘅，其实咧我估会系杨伟雄做嘅，因为咧其实杨伟雄呼声相对高嘅。 杨伟雄即系而家做创科局嗰个啊，兼埋啊， 系啦。 点解咧？ 我唔知啊，我都系睇《苹果日报》讲，因为《苹果日报》就系呢个内容农场嘅始祖。 冇错啦，香港嘅内容农场嘅始祖咧就系《苹果日报》，因为咧标题党里面咧。嗰个标题同内容咧，其实系唔相符嘅，又有跟住咧哗众取宠啊，例如访问陈健康吓咁，即系 俾埋叫鸡钱， 俾埋钱佢叫鸡，跟住带埋佢上去，同埋佢跟埋上东莞， 系啦， 即系呢样嘢咧系苹果日报创先河，而且亦都将呢个风气带到台湾。咁我哋见到咧最近咧示弱呢个叫做咧 Facebook 嘅内容农场咧，就好似就少咁啲，但系咧多翻一啲内容农场咧系以打住一个咧。有一啲名嘴名笔喺度坐镇嘅内容， 仲系众筹嘅， 系啦，呢个众新闻好明显就系做咗内容农场嘅新闻。喂，一睇就知道，我当时我第一个直觉就系冇可能。点解冇可能呢？你揾一个日本人嫁咗日本几十年嘅香港女人嚟做教育局长，无论佢咩程度都好啦，吓、啊，喂，你有冇问过郑赤炎啊？有冇问过帮港出声啊？吓、啊？你有冇问过爱港嚟嘅陈静心啊、李思燕嗰啲人咧？ 系啦， 喂，呢啲人都接受唔到啦。 唔系啊，唔使接受不， 你一定要同一个标准先得噶嘛。 唔使啊，当年嘅小山智丽啊，即系嗰个何智丽，屌你代表日本嫁咗日本，跟住代表日本啊打赢我哋中国队就哇， 打赢邓亚萍 系啦，骂声四起。 一次啫，打赢次次都输。 够啦， 唔止 一次咩？ 佢后屘96年咧系赢过亚洲杯冠军嘅，咁佢咧系两系呢个亚洲杯有历史以嚟咧系得两个人咧系。代表唔同国家攞冠军，第一个就系何智丽，因为佢一次代表中国，一次 正确，你唔系何智丽，系 小山 唔紧要，咁但系佢代表中国嗰阵时仲叫何智丽嘅，咁咧后屘咧嗰次就代表日本系96年，第二个咧就系林玲，佢一次咧系2000年嗰次咧系代表中国，跟住后屘咧我唔记得咗边一年咧，佢系代表香港攞亚洲冠军嘅。咁、所以咧系有两个人咧系代表过两个唔同嘅地方攞过亚洲冠军嘅，一个何智丽，一个系林玲。 咁香港佢当系中国一部分啦。 唔得、啊，林玲就系试过咁样嗨过嘢嘅。因为嗰一次釜山亚运就中咗招啦，因为佢当时咧离开咗中国队系唔够两年嘅时候咧，一去到咧就俾人哋嗰啲教练一睇到，你两年前代表个中国打呢个世界锦标赛系攞个亚军嘅、哦，系输俾王楠嘅啫， 得师得班。 我哋中国最叻噶啦，得斯得班。 结果咪俾人 ban 咗咯嗰次，佢同埋张家，佢唔俾佢参加。 哦， 因为你当人傻嘅咩？ 因为嗰阵时嘅特首或者港督唔系呢个梁振英， 唔关事啊，唔系得唔系啊，系俾人哋个亚委会亚委会 ban 咗啊，系呢个大赛 ban 咗啊，唔单止佢啊，张水都俾人 ban 埋啊，嗰次系嗰次贴阿娜就过到。其他就两一佢同埋一张水就俾人 ban 咗。 过冷河系嘛？ 系佢唔够啊嘛！你咁啊喂，你前年佢唔系冇名嘅林宁系，佢系2000年嗰阵时系打世界锦标赛攞亚军，就系最后入到决赛，当日爆大冷啦，入咗决赛啦，但就输咗俾黄蓝嘅。咁你知黄蓝几出名噶啦？嗰个年代，即系佢唔系冇名嘅运动员嚟噶嘛？你搞唔够两年，你去到吓乜？你转咗啦？人哋当人哋一啲球员啊、教练全部死噶你？ 我知嗱，因为咧，即系头先我哋讲翻呢个 陈美玲， 即系陈美玲啊主题啦，即系我哋唔理佢嗰、那个有冇合唔合资格，我哋首先咧，你政府做嘢咧，你一定要有个有规有矩先得，系嘛？呢、這个咧系唔可能，而且咧以林郑甚至乎梁振英。呢、这个叫做系佢哋嘅大不畏嚟嘅，绝对唔可能有出现呢个任命。 何况根本上都长期住喺日本，佢都唔符合做局长啊、问责局长啊嘅居住香港嘅年期。 系啦，跟住俾人挖翻出嚟，原来佢冇入到籍日本，佢老公咧系日籍嘅韩国人。 啊，错嘅呢个 都唔系啊， 错。呢、這个错嘅， 系 佢唔系姓金嘅，佢系姓金子， 哦， 错嘅呢个， 哦，即系其实日本人嚟嘅， 日本人嚟嘅，呢个咧系因为有啲人咧喺日本嗰啲网站上边咧就喺度估，因为好多人好中意估边啲系即系在日韩国人噶嘛， 哦， 嗰、那个系因为系喺度估嘅啫， 姓金子嘅啫， 啊，然之后咧就嗰啲友咧就抄咗翻嚟香港咧就喺度咧就当咗系， 哦，即系佢老公系日本人， 系佢， 咁佢但系有冇入籍咧？ 冇 入籍， 冇 哦。如果入籍咧，就叫咩咯？应该改名噶咯。 因为喺日本嘅例咧，就夫妇系要同姓嘅。 系 咁，但系咧有一种人例外系外国人例外。 哦， 咁佢唔系日本国籍咧， 即系如果冇入籍，因为你何志丽咪入籍变跟老公姓咪小山志丽 啦。 如果佢入籍，咪叫金子美玲咯。 系，但系佢系冇嘅， 冇，所以继续叫翻做呢个陈美玲。 其实点样都做唔到嘅，因为有两件事，第一居港期。唔够，第二佢揸 BNO， 佢要放弃咗先。 系 呢、這个一定要嘅，因为一定要揸中国护照嘅。 系 啊 ，BNO 就唔使放弃，但系你攞翻个特区护照。 系 BNO 系可以嘅，佢唔系嗰啲居英权嗰啲，但系佢有一个问题就系佢个日本个永住权，因为我相信佢系有永住权， 系 即系等于永久居留权。咁呢样嘢可能就要放弃啦。 系。咁啊冇可能啦！即系其实一个咁嘅人已经同香港已经基本上系冇咗一个联系几十年嘅人，你点可能揾佢翻嚟做局长啊？即系讲出嚟，根本嗰条友都系想博新闻嘅啫。咁佢成功啦，做新闻，成功做新闻啦， 系 一个直情系一个内容农场。所以咧， 由头到尾佢都讲噶嘛，我哋集合一啲咧有质素同埋咧有资历嘅啊呢、這个新闻从业员 出嚟作新闻啊嘛， 系啊，做新闻 系啊， 做即系作， 嗯， 系咪？ 咁又唔系嘅，即系等于黄子华话过啊嘛，即系佢太爱一样嘢咧，就要去做噶嘛。譬如你太爱嗰啲马，咪做马咯。 哦， 太爱新闻，所以做新 聞。太爱呢个世界咯，咪做世界咯。 咁佢都成功呃到 view 啊！不过当时我已经觉得系离谱噶啦，即系你内容农场啦，摆到明系。啊，原来系一个叫众新闻嘅内容农场，咁大家咧就已经醒目啦，可以直情将佢钉入去内容农场 contact farm 入边啦。咁另外咧，呢、这个叫做咧，其他嗰啲报纸都引述，跟住连一周连苹果日报都唔执书啦。而家啲新闻好捻易做噶咋？哦，引述苹果日报，引述乜嘢星岛日报，跟住全部都引述得噶啦，跟住自己又开一版嘢，乜捻都唔使就咁 call 人哋，系嘛？咁仲使请嗰啲新闻记者嘅吓？而家真系。好多人直情有啲人喺讨论区揾资料啦，即系好似譬如文汇大公呢啲啦，系嘛？喺 Facebook 揾题材啦，系咪？ 唔系啊，而家基本上全部都网上讲，而家所有报纸都系咁噶。你而家你睇免费报纸头条嗰啲都系咁噶 ，AM 730都系咁噶。啊，引述网上报道咁，网上其实系边个讲咧？全部而家做新闻系好简单、好容易噶咋？ 即系非常之易捞吓。 咁啊，难怪啲新闻记者咧就嗰啲人工贬值啦吓。 咁啊系，咩人都做新闻记者嘅，《粤语时报》咪得咯。话个记者证系嘛，屌你过万个啊，三十几万个 like 啊，点做出嚟啊？你个个挂个记者证咪记者咯。 系，记者证都冇嘅，你叫佢攞张记者证出嚟啊，系咪？ 我自己印啫。 咁啊，唔系咁容易，咁啊，自己搵张纸，搵张白纸写住，咁啊，当系记者证系嘛？即系小朋友系嘛？呢啲幼稚园落，即系都唔系小学鸡，你幼稚园做嘅嘢。 不过由陈美玲呢单嘢咧，又牵引翻咧，其实由呢个《苹果日报》啊开始啊做假新闻。即是假新聞啊， 是假新聞。 去到台灣，台灣的風氣呢影響了整個台灣，最近台灣有個叫周玉蔻的誣衊這個馬英九，跟住現在打官司輸了，要他賠千幾萬台幣，他日日都說不認帳，日日在那裡吵，那個人就專講大話，專講假新聞，這個周玉蔻，知道這個周玉蔻以前都在一周刊同埋苹果日报，即系台湾嗰边上过班， 都唔系好关事啊。周玉蔻咧，基本上佢就本来系国民党嘅，后屘走咗出嚟。咁但其实咧，佢一路都牵涉好多呢啲官司啊，成日都俾人，成日都一下 告人， 因为佢告人，因为佢俾人告好多噶啦，佢呢啲佢呢多不胜数啊。 咁好多啦，其实而家仲有一个啊，仲有一个靠鸠噏上台，仲做咗美国总统嗰个啦。 系啊， 啱啱今日出嚟讲。仲话咧，批评好多嗰啲传媒发放假新闻，喂，最多假新闻就系你身上讲出嚟、 啊， 全捻部鸠噏嘅，系咪？佢讲嘅嘢一半系假新闻，一半系鸠噏嘅。 不过而家呢个社会咧，同埋而家呢个市场学系咁嘅，嗱，好似咁，佢针对传媒，咁啊，日日喺度又直头唔俾你访问讲嘢，咁咪纽约时报大卖咯， 系 咪啊？即系好似我哋而家一讲话乜乜咁，啊，陈美玲单嘢，咁陈美玲嗰本书咪大卖咯。买到断市啊！其实而家做嘢方法逆向思维，总唔知可能系一个宣传策略都唔定啊，双赢噶其实已经。 唔出奇，佢可能同众新闻夹埋咁啊，帮佢卖书咯，当系嘛。 系啊！而家最怕就系咩都唔系，最怕就系冇 view， 即系冇 like。 系。 而家就咩都用 like 嚟。 即系好似某组织咁样，叫鹌鹑而死。 系啦， 冇人知佢系存唔存在系嘛？全世界即系全香港嘅反对派组织拉勾晒，就系佢哋咧叫丝毫无损。 系啦。因为人哋都当你唔存在， 唔系你讲翻你都唔存在，系咪？ 咁你一早知道噶啦，但系唔系噶，佢哋而家好危险噶。 旧年已经讲咗噶啦，其实呢个情况旧年已经出现咗噶啦，系真系鹌鹑而死，冇人讲你哋，系咪？咁啊，我哋都无谓益呢啲咁嘅泡沫组织吓，都一吹就散，系咪先？ 你佢讲一讲，你专长。头先我哋讲开呢个农场新闻，咁我哋中国。第一份农场新闻喺边度？ 嗱，咁如果讲中国第一份农场新闻咧，即系类似嗰啲 contact farm 咧，就应该系一个集团嘅，集团式经营，即系好似大榴莲啦，而家唔见大榴莲啦，啲人讲得多嘛，大榴莲就冇咗噶啦，咁有个 CocoNet 啦，咁啊个类似嗰啲咧，中国第一个农场新闻咧就系三十年代尾系嘛，开始转型做农场新闻嘅《文汇报》《大公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咁呢一系列嘅报纸就有个。共同嘅老板叫共产党啦，咁佢哋以做假新闻为名，就话咧共产党咧就点样去抗日，蒋介石咧点样去消极抗日，点样唔抗日吓，咁佢哋咧就只有佢哋打游击咧就领导全国而胜利嘅，讲咗几十年大话，系咪？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如果讲认真嘅内容农场咧，中国共产党系始祖，不过佢可能都系师承一个，就是、师承呢个苏联。咁苏联嘅真理报都系做紧内容农场嘅嘢啫吓，不过都系一种发放假新闻，都系宣传。 系有啲唔同，有啲唔同。因为内容农场咧，好多时就系将啲嘢咧抄下抄下抄翻嚟，就当系啊，咁样即系做少少劳作。咁但系咧呢啲咁嘅真系古而有之嗰啲咁嘅内容农场咧，嗰啲就对唔住，嗰啲真系好严谨地做呢个假新闻嘅。 好严谨嘅。佢哋假新聞其實都會啊，佢哋投你所好，你平時講下嗰啲無關痛癢啊，講下其他 即係佢唔係求其嘅，佢唔係求其嘅。你而家你發覺而家嘅內容農場咧，就係求其呃 view 嘅啫。 哦，唔 係 喎， 但佢係有目的嘅。 唔係喎，而家啲內容農場都好專業嘅，做假新聞。一個女人係咪話佢攞綜援有22,000蚊，成日去飲茶同埋要去旅行。喂，呢啲都係好有好專業去做假嘅喎。 但係佢就係唔夠專業咯，兩嘢就俾人踢爆咗咯。 唔係㗎。 到到而家都仲有人 share 噶， 系啊，系啊，系啊 ，share 人哋睇，跟住印象咗系咁样，跟住佢哋不停 share， 你再个 人当真噶， 冇用噶， 真系当你攞到22,000蚊中，即系好多时候啲人系唔会用个脑去谂一谂，究竟呢啲事会唔会发生，同埋合唔合理，系咪？ 系啊。 即係正如翁美玲，唔係嗰個陳美玲係嘛？唔係翁美玲，陳美玲話做教育局長，我一睇我就斷定係一個內容牆嚟嘅咁啊，依單嘢過去啦，咁啊，其實內容農場咧係一路都係充斥喺市面上啦，係咪？咁我哋見到其實美國都係靠住內容農場而上台呢個總統，好明顯嚇。點解要講下咧？今日。佢仲出嚟讲上任100日啦，庆祝啦！美国嘅工人得到保障啦，尤其是钢铁工人。屌你老母，美国而家仲要靠钢铁工人就扑街呢个国家，系咪啊？喂，全世界行紧咗廿九几年噶啦，你嘅思维仲停留喺1995年、1992年嘅思维嘅，冇分别噶，仲系谂住美国哦，底特律又要生产翻汽车，系嘛？全部喺美国生产，最好全部起身去翻晒美国搞啦。喂，美国已经出页岩油噶啦，而家佢仲谂住点样去保护石油工人利益，跟住咧就去开采炼油管，要重新铺过油管。喂，完全嗰个思维就系90年代搞重工业嘅美国。喂，冇得搞噶呢个人，老实讲啦，一定系弯噶，迟早弯嗰条友，一定系为美国带来最大嘅灾难。 嗱，这个咧就好妙啦，有人写咗本书就话咧，这个世界咧就有两种方法生产汽车嘅，喺美国啊，佢意思指，因为美国书嚟嘅，一种咧。就是在呢个底特律嗰度，就搵翻工人出嚟砌搞翻汽车出嚟、 嗯。 另外一种办法咧，就喺、是、美国，即系啲天气好嘅地方，就种啲粟米，跟住将啲粟米咧由只船嗰度运咗过去，运咗过去呢个亚洲，然之后喺日本咧运翻啲车入嚟。 系， 佢话边样着数啲咧？你就谂到，好容易谂到噶啦。 其实 就 系唔系粟米，美国。出产 iPhone 就可以换翻好多好多美国嘅车 翻，呢个都系例嚟嘅， 就一模一样啦嘛。即系咧，你美国而家唔系靠依样嘢嘅。如果你因为咧，特朗普就系靠一啲咧，真系冇教育水平十分之低嘅白人，搵即系而家仲开始 淘汰紧， 逃俾人俾全世界淘汰嘅白人，就系靠依班人上台噶嘛。 即系等于我哋而家香港啲民建联，基本上有八成嘅支持者都系来自一啲。即系 基层， 同埋咧就系学识相对少，同埋年纪大嘅。 嗯， 吓 咁啊，同林郑差唔多。 系、啊，可以咁讲啦。佢哋兄妹组织嚟啦，系咪年大啲嘅细？ 唔系，因为根据之前佢同阿胡苏贞喺度即系竞选嘅时候咧，啲调查都系咁反映嘅。 系啱啊！ 一个识玩 Facebook 可以玩到民望咁高嘅人，同一个吓出亲嚟都咩镬嘅人，咁你 我唔系睇到。唔系林郑都识玩 Facebook 嘅，仲要玩，或仲要人哋教佢玩，哦，都唔系好难玩啫。嗰、那个 feel 咧就好似嗰啲老人院嗰啲咧，啱啱教佢啊 WhatsApp 都唔系好难用嘅嗰只， 系咪啊？即系佢哋本身个思维系咁啊，系冇办法。而家个世代转变咗，所以咧。你话农场新闻都好啦，其实就个世代转变咗，因为而家啲人咧睇新闻唔喺报纸睇， 系 唔理，即系我哋做嗱，我讲件事，即系早一集我哋讲话，哎呀，啲人点解呃到几千万，系嘛？ 系 唔睇新闻啊，好似去到边都一条唐人街啊，全部用 WeChat 啊，啊今日有条新闻就出咗啦，有个女人叻到真系死，个老公啊 叻得滞，嗰、那个叻得滞， 发生个意外， 嗰个 意外咧就。就骨折， 系 咁去到咧，嗰、那个老公个胆都点啊？个医生 打十字电话俾佢，因为佢点解三字头嗱？我啱啱讲完呢单嘢，喂，佢绝对唔系一个正常人，因为正常人咧，同一个电话打嚟第二次咧，你应该警觉啊！乜捻嘢人嚟咧？喂，你一定会接噶，因为咧你屌佢都会噶嘛，冇可能佢打嚟你都揿停，佢打你又揿停，佢冇可能噶，呢、這个绝对唔系正常人，系唔正常嘅人。 啊，唔系，唔系 三四次你打，我屌你咯，冇打去，喂。边捻个啊？你冚家铲打嚟做乜捻嘢？起码都闹啊！冇可能嘅，17次到第十八次你接听，冇可能啊！即系呢啲 可能以为咧，可能以为咧，嗰啲电话系会不断咁打俾佢，收咗线又会打俾佢嘅。诶，醒啦，醒啦！ 嗰啲系随机抽样嗰啲电话， 系啊，即系咧，正常香港人啊，其实你接开电话就知嘅，呢、這个肯定唔系正常香港人。 因为仲有一个问题，因为而家呢啲咁嘅行骗电话咧，系已经改晒噶啦。 系啊，用手提，不过咧加八。 五二后面个手提，但系咧你打翻去咧冇人听嘅，系打唔通嘅。 梗系打唔通。嗰、那个佢系用、那个，其实佢系扮一个香港 扮香港 电话， 其实嗰个 number 咧系冇嘅，佢都知道系搵唔到人嘅，其实系未有用户登记嘅电话嚟嘅。 佢其实咧，因为咧， 而家用电脑打噶啦，而家啲电话。 因为其实咧系改咗条例啊嘛，呢个电呢、這个通讯局 系 就系话通讯办事处就系话。如果呢啲咁樣嘅即係推廣電話咧，或者總之係電話咧，如果你係海外嘅電話咧，係你係任何海外電話咧，係需要有個特別嘅適應嘅。所以你而家打電話咧，如果係海外電話咧，係有個適應喺度，你要記得加乜乜乜咁俾你噶嘛。 哦，係啊， 佢係扮一個海外電話。 哦，其實唔係噶，嗰個電話真係喺大陸打嚟嘅。 係扮係 係大陸打嚟， 但佢要扮呢個話咧，佢係扮香港電話， 扮香港電話， 一個海外電話，佢要扮一個香港電話，所以佢加 八五二， 加八五二就香港嗰、那個 區號、 那個、區號嘛， 係 佢就要咁樣扮啦。 嗱，咁啊講多樣嘅俾大家知咧，其實而家有啲三字頭啲 call 電話咧，譬如係啲銀行咧。喺深圳嚟嘅嗰个 call center， 系啊， 我有个朋友打过俾我咧，我话我唔信，屌佢用个电话打嚟三字头就打到俾我啦，跟住扮同佢做一个访问啊咁样，系真系噶，系。 唔系，但事实上咧，香港系开咗三字头嘅电话号码，亦都系有正常嘅办公室系用紧。 有啊，我而家办公室都系三字头咯。 系啊， 我办公室都系啊。 其实三字头系好多 number 都系有的。 系啊，所以你唔能够 喂 二字头都好多系假噶啦，二一一几，二一五几， 好捻多啲假电话。以前嗰啲电话号码一人用紧，跟住佢一路转到呢个字头，啱啱兴呢个行业，兴呢种咁嘅呃人电话嘅时候，佢所有 佢攞唔翻二字头， 攞唔翻。 攞唔翻二字头电话嘛？ 二头用得七 用爆噶啦，差唔多用爆噶啦。 而家咪二一咯， 系二一一几嗰啲咯， 二一几嗰啲你打翻 好多都好多都系好多都系嗰啲 call call 电话嚟嘅。即系老实讲啊，科技发达，但系咧你正常人你都会有少少逻辑性噶嘛。同一个电话打咁多次嚟，你一定要听下系咩事啊？屌下都好啊，冇可能噶，冇可能唔听噶，冇可能超过十次嘅。喂，第三次，哇，屌你又打嚟同个 number。喂，你正常你想人听，你一定用其他 number 试下噶嘛。一系冇来电显示嗰啲，一系用啲二字头嘅。 何况嗰啲骗案打得两次，你唔听唔打第三次啦。 系啦，佢哋系冇咁锲而不舍嘅。总之锲而不舍打三次。 唔系，佢我谂佢搞错咗。嗱，騙案嗰啲咧係用機打出嚟嘅，咁所以咧就根本你係唔會有機會收到第二次嘅。 係 啦，有邊一類有機會收到咧？ 重複嘅嗰啲電話， 有邊一類會收到咧？佢可能咧就係驚係嗰啲推廣嘅電話。係，因為三字頭好多時咧就是、 推廣都冇所謂啦。如果同一個電話夠膽打幾次嚟，你要聽下發生咩事啊？喂！CSL 好多机构都系三字头打嚟嘅，唔话医院啊，唔好话乜嘢啊，好多都有三字头嘅。咁你唔听，喂，你随时分中国单系生意嚟噶嘛，系嘛？当个家庭主妇咧冇生意做咧，喂，咩事都会发生呢个世界，系咪？即系我觉得咧，绝对系蠢，冇可能讲其他嘢噶啦。同埋啊，喂，你个医生又系有问题嘅，打十九几次你仲继续打落去，喂，医院有冇配电话我唔知啦，差佬有配电话俾，即系差佬都有个嗰啲工作电话嘅，你自己有部手提，自己有计有私人咧，但你工作都有个工作电话噶嘛，你咪用嗰啲工作电话打咯，系嘛，每个差佬配一部嘅。咁医生我唔知佢有冇，或者一间医院有冇啊？ 哦，可能医院佢打手提电话有啲问题，电波有问题。 而家仲讲咩电波啊，嘥气啦！而家点解仲会影响到啊？ 其实而家就好少 嘅。其实唔会嘅，你一个电话咧，我当时你如果有搭过大陆飞机，你就知道啦，佢唔俾你开电话嘅。点解咧？佢又惊影响电波。哇！你呢啲咁嘅飞机，如果电波影响到你的飞机，你抌烂咗佢啦。 哦，唔系大陆飞机，乜飞机都系唔俾你开嘅。 唔系， 而家咪得咯？提供俾钱 WiFi 咪得咯？ 而家航空公司有 WiFi 添啦。 嗰、那個 WiFi 係佢提供落嚟噶嘛？ 係啊， 嗰、那個佢係收咗衛星信號，然之後打落架機嗰度係佢俾 你 噶嘛？ 飛機你都唔夠姜開電話啦，正常人，屌你點知會唔會接收到國際海事衛星電話？收你65蚊一分鐘啊？ 唔係你打出去就會。 唔係啊，你夠唔夠膽開？我喂，老實講，正常人唔夠膽開噶。喂，你個搭一程飛機收你20萬一分鐘。你边度够胆？你边度够胆开住个电话？ 你打出去卫星电话得？ 呢、 這 个都唔合理嘅，你点捻知嘅啫？系咪先？突然间俾你拨通个国际海事卫星，逐分钟计，屌你一分钟几钱啊？一分钟60几蚊乘以60分钟，你乘下啦嘛。 不过我都系咁样讲啦，即使话你话 WiFi 都好啦，你我都要开着个电话，咁我就可以唔系净系接收你呢个 WiFi， 亦都可能会有其他嘅信号收到。 系。 系咪啊？因为你唔担保噶嘛。 不过 分分钟外星人打你咧，咁可以做神秘之嘢咯。 唔系，不过咧咁样，后屘咧有个朋友同我讲一个问题，我接受咗啦。大陆啲飞机真系好危险，你真系唔好开电话，到时含机产噶啦，系咪？所以咧，乖乖地个电话收捻埋佢，系咪？真系好危险。 我而家就好，因为而家我开飞航模式， 系 吓咁啊，冇乜嘢嘅。 唔系啊，飞航模式都唔俾你噶，大陆嗰啲飞机唔俾噶，我已经转咗做飞行模式啦，唔准，一定要熄机。 哦，咁又咁啊，其他航空公司唔会。 就系、是、大陆会嘛，我所以话大陆 其实好多 大陆嘅飞机脆弱啲噶嘛。 但系好多内地人，即系我唔系歧视佢，我有阵时即系翻大陆啦。 佢哋唔熄机。 佢哋唔熄机。 系啊。 佢真唔理你。 系啊。 你行过，揞低部电话，你行过咗，佢又开翻嚟，又喺度睇。 系啊。 佢系完全一冇理你。 系，所以佢系强制熄机，啱，因为佢都唔识分你系咩人啊，系咪？冇办法嘅，即系为咗航班安全，自己唔好唔开稳阵啲啦，费事一阵咁啱干扰到啊嘛，咁啊成架机跌落嚟，系咪？你唔系自在嗰啲赔偿嘅系嘛？系咪？即系据说吓，买人寿保险咧，如果你买意外嗰栏咧，搭飞机系会赔 double 嘅。 但系今季即系今季而家四月啦，四月尾啦，但系而家话今季嘅数字已经俾人哋呃咗，香港超过3000万。 哦，我都系呢个行业系有。唔错嘅增长啦， 系啊，上得市 唔系呢个行业仲会继续有，因为其实我都写过一次咧，就话呢啲唔系新事物嚟嘅， 系啊， 呢啲唔系新事物，系因为以前香港嗰啲土共点生活噶， 系 翻学就翻福建啦、香岛啦、卢公子弟啦、梅桥啦吓。跟住到出嚟做嘢，或者有中资机构。 哦，去华丰国货度翻工，系中国 买嘢咧就可以买国货。 系国货。 睇戏 有 discount 卡，嗰啲卡。啊，南华南洋睇戏。 南华南洋国宾 系 系啦，仲有仲有好多其他嘢，仲有戏又系戏又自己拍埋嘅、 哦，自己拍埋 系长 虹 新嘅。 系 嗰阵未系云都，嗰啲叫长虹新，后屘合并咗先叫云都。长虹新一两长城凤凰就系国语片。新联就粤语片，咁啊睇实，咁啊冇所谓啦，实得啦。 衣食住行都照顾晒。 系啊， 系。 佢根本可以，佢系完全可以好离，可以离开主流生活都得噶。唔好讲今日啦，今日就更加添啦。你揸住个机，你全部真系 subscribe 埋嗰啲咩乜鬼嘢，帮港出声啊。 哦，系啊。 香港之报啊。 冇办法噶，你因为你本身你睇开呢个，跟住佢不停弹呢啲，咁要再揿入嗰啲就全部包围晒你噶啦。 系啊。 即系你身边嘅朋友全部都睇呢啲嘢嘅，你基本上接触唔到。嗱，不过咁，其实帮讲出声都有一啲关于骗案嘅嘢。喂，你就算唔睇《苹果日报》，你睇文汇啊，文汇都报噶。 派噶而家，大佬唔使钱噶。 系啊，唔系 啊，你我当你睇大公报啦，睇文汇报啦。 销量好犀利。 点解我哋会睇？ 派噶， 我哋都会睇文汇大公嘅，睇下你有啲咩笑料攞出嚟讲下噶嘛。咁但系咧，你正常人即系咧，完全唔睇报纸吓、啊，人哋打电话嚟，即系咧，我最简单就系咧，你有基本常识噶嘛，系咪？起码有基本常识，又或者有少少。 最大问题而家电视都唔睇嘅，个个手头上有个电话解决晒所有嘢。其实咧，我中意翻屋企睇电视。 我睇新闻啦。 因为睇电视有样嘢好咧，就全家大细咧坐喺度食饭睇嘅时候咧，你可以互相交流到有咩事啊，或者今日你见到咩可以倾偈。但而家咧，连呢个交流机会都冇，因为冇唔睇电视啊。唔系唔食呢餐饭，我食呢餐饭冇问题噶，坐喺度跟住喺度， 个个开手机玩， 开手机玩。但系如果你屋企睇电视，仲有啲吸引嘅电视剧喺度讲，大家喺度倾偈嘅时候咧，就细路仔又好，个阿妈又好，兄弟姊妹都好咧，喺呢一个时候就系一个交流嘅情况。中国人物食不言，寝不语，系呃鸠你嘅。但系而家根本上造就咗个家庭嘅和谐，就呢一餐饭睇电视啊。而家就電視個功能冇咗啊，所以啲人就更加即係好似獨孤村，其實咁啱好同屋主嚟嘅，個個都同屋主嚟嘅啫嘛。翻到屋企開自己入房，有房有房，冇房就上床，冇交流噶。 仲有而家嘅電視咧，係可能屋企仍然有個電視嘅物體擺喺度，但係嗰個電視嘅物體唔係播放緊大氣電波或者係收費電視嘅嘢嘅。你可能播咗个电脑上去嘅， 其实好多都唔会咁嘅。你一打开，通常你睇下互动新闻先嘅啦，照计。 如果年青人咧，佢 smart TV 咧就会嘅，但系传统嘅家庭咧都系咁，即系好似你有啲五廿零六十岁屋企人啊， 佢正常嚟讲佢都翻屋企一样睇紧无线剧集噶。但系你后生嗰啲或者啲男性五六十岁佢唔会睇噶，佢都系喺嗰度 WhatsApp 啊，喺度搞呢搞楞噶啫，系咪啊？你知啦 ，WhatsApp 几精彩噶啦，咩片都有系嘛 ，A 片又有 ，B 片又有，屌你谂下我部电话一日就爆机噶啦，吓、啊，屌你两千几个，即刻要删就仆街。嗱、啊，呢一节讲到呢一做，下讲到呢度，下次再翻嚟。